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嘿。 嘿，我在。 Hey there， 哎呀， 对，我就是意思，咱们不要说话，我们让他来说话。 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 我们先请力宏帮我们开个场啊。 好。Okay。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一般这首歌我唱到这儿啊，如果在 KTV 自己唱就唱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切歌， 没有没有，后面还有一段，就一定要在那段出来之前就把这段就把自己的这首歌切掉或打住， 啊， 要不然就要互动一下。 嗯，就是你一般如果切歌的话可能也会考虑一下旁边小伙伴的一些感受，没什么反馈的话就肯定切歌了。 对，就现场的气氛这时候大家不会想切歌吧。 这段你也能跟着唱吗？ 就是这段之前就切了呀。想什么呢？ 不，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发挥的好时候。 叫一下去，哎，哎，这里是 F 九七四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难道不该是白洁？不，被窝 FM 吗？ 哦，不要，这是我的子品牌啊。 还是现在正啊、主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啊，我们这个节目啊、 不可能错过你。 哎，对，一首《重返少年》的歌，希望下班路上的朋友呢放松心态， 嗯， 然后呢跟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呢重回你的音乐十八岁。 是的，有些歌呢是因为有经典的一个就是年头的传唱，另外它也在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出现的时候，也会带给你很多好感。 嗯，我们稍后会有机会聊一聊啊，正在进行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嗯，久违的大太阳。刚才我们来直播间之前，就看到窗外那个太阳，然后很灿烂的阳光，就觉得我就特别像直接走出门，你知道吗？ 就是直接不来直播间，去门口站一会儿，吸收一点阳光，补补钙。 哎，不是，嗨，牙齿晒个太阳什么的啊，反正就是就想大家，如果现在已经在下班的路上的话，我会觉得你们现在的那个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有音乐的话。 嗯，就是可能会有点恍惚，说哎，这个点难道不应该是中午的12点钟1点钟吗？已经到了下午的时间了吗？对吧，大太阳、 嗯、啊，反正下班了啊。其实中午的时候你还能感到秋老虎的威力， 是嗯、 不过天气预报又显示明后天又是阴雨天气了。 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带好雨具，也是要多多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我觉得进入汛期以后，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出门前的时候再看一下近一个几个小时之内的天气情况， 一定要看天气情况、哎、并且呢不要贸然的经过涉水的区域，仔细的去观察路况，安全第一哦。 散场的戏院门口是那么的拥挤，我没有特别故意冲出这人群，忽然一阵感觉凉风习习，原来这片天下雨，走过了几条街，哪个地方都没兴趣。我买了汉堡、可乐，晃来又晃去。突然一阵雷声，怎么那么倒霉？雨开始往身上滴。星星被雨淋得我全身都麻痹，阳光整个周末。 我的本家戴佩妮，雨和太阳。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广播里面预报了这两天还会有雨，但是此刻大太阳是陪伴大家有一个下班的好心情、 啊、你这贴的哈、啊、就我的本家 硬凹 硬贴，就像我那天我贴合着我贴一个就是新的《天龙八部》里面口就是据说风评口碑这个扮相不好的那个什么白树， 白树啊，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是选角的问题，选角导演和总导演他们的一个 就是啊， 选择的角度， 早知道就选白洁。 跟演员啊、哦，跟演员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怎么就没什么直接关系？选对了人很重要。 选你去的话，我觉得甭管是演乔峰，还是演段誉，还是演这个是吧？那个，还有谁来的？ 新秀老怪，是不是？ 对，新秀老怪没有什么帽子要戴了。 虚竹， 虚竹可以 啊， 头大，然后剃完了那个头发之后，整个头特别的亮。 哎，就感觉还是像乔峰啊， 荧幕形象，乔峰是戴帽子的好吗？ 所以说，你看这角色选对了，增光添彩。如果真选我，哎，这戏可能就拍不了了。 不一定是非得武打戏啊。都市情感剧我觉得可以，你适合演一个霸道总裁啊。 先不管我适合什么角色，我是觉得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影视或者有一些电影的作品，如果他有一首好歌，甚至会因为这首歌有人去电影院买单的啊。就比如说我当时记得那个朴树的《平凡之路》，那人说啊，电影好不好看不管，我们就要就等着那个结尾听朴树那首歌。这是音乐对于电影的一个反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在音乐界啊，或者在华语乐坛找一个这样的人，说哎，他唱的这个插曲或者 OST啊，真的就有人愿意去电影院买这个单的，我觉得陈奕迅一定算其中之一 啊。也就是我们今天会在我们的娱乐王牌来听听陈奕迅这两天的新歌了。 是出的新歌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又是同名电影的这种主题的推广曲。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首歌吧。 哎呀，趁着这个夏天还没有走远，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出的恰逢其时。再过两天晚一点，什么秋分一到啊，或者说这个天一冷，就感觉这歌不太合适了。 对，就是在夏天要结束的时候怀念一下。梁翘柏操刀监制加作曲啊，然后呢李卓雄来填词，这是一算是黄金组合了。然后再加上陈奕迅呢，继《红玫瑰》和《白玫瑰》之后呢，和梁翘柏也是时隔多年再一次合作。超强的制作班底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 所以我们听歌之前可能没发现去看电影，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电影的背景。 对，其实就是小男孩啊，和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共同治愈和成长，属于治愈系的主题。所以音乐其实也是走这个路线的。 选他就选对了，本身很多人喜欢 Eason 的嗓音就是因为治愈感。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虽今宵有生味，但落人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虽今宵有生味，但落人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哎呀，这个歌的怎么说呢？好听，但是呢也 别给我甩片汤的词儿，我要听你的真实感受。 真话呀，真话就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普通。 可能需要借助剧情，或者需要在一个画面的情感之下，你才能把那个歌曲的感觉能理解得更深一些。我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可能无关于爱情，但是它回归友情这个路数的时候，反而让更多的人会去买单。 我觉得就是得情境感。为什么就是昨儿我们说那个播那个相信你的人、啊、我之前第一次听我觉得没那么好听、嗯、哎，相信你的人我就觉得就还好吧、哎、就是后来你知道昨天听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啊，这首歌好好听啊！但是其实你知道音乐就是这样，你在一个瞬间接受就接受了。 因为你那会儿在聊的是白米饭对你的支持，所以你觉得相信你的人就仿佛画面情境感多了好多，千千万万在收听节目，但同时平常很难来冒泡的一些听友们的样子。 但是对，就是我是说，今天这首歌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夏天没有那么多的类似于像歌里面或者电影里面那种情境的那种体会，我觉得夏天匆匆忙忙过去了，然后。可能换一个情形，你这个夏天经历很多故事，可能你在听这首歌就不会，它不会一样了。 对，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像刚刚老白说的一样，可能故事不会那么丰沛，但是你期望能够得到一个不期而遇的好故事的时候，可以去看看9月3号就要上映的这部电影，叫《不期而遇的夏天》。 哎，有一说一，伊森的嗓音啊，就是对于一首影视剧的插曲来说 加分， 当然。所以今天给的分数依然是上传。 你问我的意见了吗？就两票全上传。 哎，我是替我自己投两票啊。 好吧，还有收音机旁你的一票哈。如果说听完我们近期测评的一些歌曲，你也有一些想表达的，也想做我们在广播之外的一个哈，这个乐评人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也好，或者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对一些新歌的感受和看法。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然后尤其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据说现在还有什么抽奖之类的。 哦，改版之后万元红包等大家，那真的是要看手气了。 大家加油吧！好，我们继续听歌吧。既然是复古音乐派对，有一些记忆当中的好歌会在今天啊、你打开收音机的某一个瞬间。突然跟你的记忆这么有一个对望和闪回， 所以也希望，哎，这首歌歌名我还真是蒙住了。南风过 境回家门口公园， 家门口公园， 热带雨林、啊哎、 我以为日坛公园。 挥汗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是夜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秃鹰，将我想你啃食干净，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谎像陷阱，我最后才清醒，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哦、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那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 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 缩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谎像陷阱，我最后才清醒，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哦，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 说家门口公园是说你住在这个附近啊，热带雨林的附近， 嗯 啊，没说让你想咱们台附近的公园。 我知道你说我是在原始的一种生存环境当中，我要大猩猩 解放天性了是吧？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角色啊！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是这个角色。 加深一点了解没关系的。今天不是复古音乐派对吗？ 啊、昨天都已经说你是狮子头，不对，狮子王。 狮子头， 哎、不是那个猩猩。 热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总排继续回来，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嗯，我是戴毅。 嗯，我们边听边聊啊、不着急。那么其实我为什么会聊到刚才说这个狮子头，对狮子头豹子头， 我今天晚上一定请你吃一个扬州的狮子头。 哎呀好了， 好不好？ 还挺轻的啊、嗯、我是说这个咱们别让别人觉得不知所云啊、 嗯、 这个咱们其实昨天聊到金庸嘛， 嗯， 所以说就特别说到金庸的一些角色， 嗯， 刚好刚才又说到影视歌曲， 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啊、 也是沿着影视歌曲和影视角色当中来走一波，就是让大家觉得聊到这个角色，你首先你的关注度很高，但是你又觉得这个角色多少会让你觉得情绪上很难放得下他的原因。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金毛狮王谢逊啊、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倚天屠龙记》刚刚你开卷的时候，或者你刚开始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嗯， 你觉得他是一个好厉害的人， 对， 谢逊， 对， 后来觉得说他在其实里面就是他的整体的这个排位武功那也并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厉害，但是他一出场就觉得好像很厉害， 因为他要拿屠龙刀嘛，所以我当时看剧，因为我没有怎么读老爷子这个金庸老爷子的书，我是觉得他的很多情感和他的经历特别的让人同情他， 是， 就他之所以变那么暴怒，那么的就是感觉不通情理，是因为 有 缘故的， 有感情的因素、 哎、 人生的际遇在里面、 嗯、 包括我们说后来又谈到说哎，柯镇恶这个角色柯镇恶 来了， 不这个也是一个让人意难平的角色，其实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 哎、 啊这个角色很了不起，因为柯镇恶身上有一种气质， 有 仇必报，无论对面的这个人是谁，武功有多高，柯镇恶都会表现出来一种来啊就是我有心。 哎，我、 哎这个、 我再加深一下记忆，他是不是吐那个核桃籽还是胡籽的那一个柯镇恶？ 不是 吗？ 说的是那个求什么求千仞还是求千仞？ 没有，哎，我说的柯镇恶应该就是那个坐在轮椅上 面，你看 吐核桃籽的。 停 ，stop，OK，OK，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好了，我们这个意难平的角色，在这一个环节就算是聊崩了哈、啊，聊不下去了。 你这是又二次元重新创作了？ 不，只能说有些时候，对于一些影视剧，尤其武侠角色，在没有你去读这个原著的时候，你可能仅凭你看剧的一些记忆，是容易出现串了的感觉。比方说，我昨天提到了，我把余沧海和李沧海混为一谈，我以为说。大家看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里边的这个、 哦、明白 对吧、 嗯、 以为这个乔峰就是感觉是看到了余沧海，当时我还拍大腿笑说怎么能像李沧海呢，是吧，李沧海是个女的呀，后来你看其实有一些角色你是发生了混淆的、嗯、 啊，好，解释清楚了，好吧、 哎、嗯， 掰扯了半天啊没事， 待会儿大家可以告诉我柯镇恶是谁， 毕竟你昨天刚刚过完生日、啊、事儿不跟你计较， 跟那没关系。 好嘞，继续听歌了。娱乐装牌，对于你来说意难平的角色，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 好， 可以微信到我们的974最王牌，或者呢，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嗯，里面有很多好朋友。 You're the perfect part of me, you're the oxygen I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是旅行团的厦门之夏，虽然夏天已经或已经要结束了，但是呢多少对于我们来说呢，心里都会对这个夏天有一些惦念的事情。 就这个夏天要过去了，但是阳光还在，然后这个温度在中午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多少还有点夏天尾巴的意思。 对， 所以听这样的歌就感觉比较的合适。 很多时候怀念夏天并不是因为说好像一定有件什么事儿我可能就是天冷了以后就怀念夏天那种热度。 不是因为怀念什么啤酒烤串之类的吗？是吧？ 咱就别想这个了，好吧？ 到点了，可以了，五点半时候可以待会。 现在就想贴秋膘了，是吗？今天我们聊的是易南平的影视角色。我以前理解易南平是那种无疾而终的恋情，叫易南平。对，但今天我们说的好像也不一定是一对搭档吧，可能是你一个角色。 对， 你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念念不忘的一个角色。 对，是这样。因为聊天室里边有人就像你说的一样，在聊的是 CP。 啊、 也不一定是 CP 嘛， 有一些他可能就会觉得那个角色因为他们两个人情感没有在一起，有这了意难平的，也有一些是聊到了某一个电视剧里面他特别喜欢的角色可能很早就下线了，或者说他这个角色对很惦记，或者觉得演特别的触动你。 我打个比方 啊，就比方说之前去年的那个大热的剧金剧啊，就是隐秘的角落， 哦哦哦， 热播剧吧，热播剧、 嗯、热播剧。 然后呢其实大家对那个结局就挺意难平的、 嗯、 对里面角色毛尾颜良这个角色、嗯、我觉得意难平，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嗯、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开放式的结局本身就容易让人放不下，你会老想着说哎，这个角色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对吧，就不知道。 嗯 嗯，包括就是我是余欢水、 哦、 哎，这部剧对吧，郭京飞啊，这个角色演的这个余欢水这个角色呢也会让人有点意难平，因为其实最后的那个结局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它到底最后是不是哎，就是成为了真正的人生赢家， 嗯， 然后呢又娶了这个年轻的这个娇妻、啊、在身旁、 嗯、 然后呢好像所有的这个一切都被改变了，还是说他已经离开了，然后这只是他的一个就是一个临走前的一个梦，就是不知道。所以说你会觉得说一个好的演员可能就常常会让人在，或者是一个好的编剧，这些因素都会让你会对一个角色意难平的这样一个效果。 哦，好，这是你对于意难平的理解。我是看了，正好也是属于迷雾剧场另外一个，你说到的是隐秘的角落，我昨天特别巧不知道为什么就重温了一下沉默的真相，而且是用大概八分钟的时间看了一个某微的一个讲电影，他就用八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剧又好好的深度分析了一下。就像我们聊天室里人提到说，一想到这个白宇演的江阳就觉得意难平， 哦， 就他是用一团就内心的自己的一团火去拥抱真相，去抵抗所谓黎明前的黑暗。 嗯， 就是所以当时看完那个短暂的一个八分钟介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好像跟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很切合，就是其实白宇在这个角色当中很早就告诉我们他已经是不在了的，就他是用倒叙的方式是讲了很多他死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所以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才是我觉得意难平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没有给他一个善始善终的一个结果。 嗯，说的我们俩每天就进刷剧了。 哎，其实刷剧挺好的，就是你就是最起码你现在没法远游的时候可以打发一下夜晚的时光，也可以了解一些现在大家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新剧。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吧，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包括微信里面跟我们来互动。 对 啊，发微信到974最王牌就可以了， 说说你意难平的影视角色。 是的，因为最近呢其实我们说到这部剧呢扫黑风暴啊，之前就已经推荐过了、 嗯、 是孙红雷和张艺兴的啊，还有江疏影。 对， 然后 另外呢孙俪和赵又廷这个理想之城也正在热播当中，也已经更新了十集左右了， 还有任素汐的我在他乡挺好的，今天晚上有大结局。所以不知道你们最近在追哪部剧、 哦、 也欢迎各位聊你们的观剧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 对，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你还是个少年，或者说你还是一个那样的年纪。尽管现在听这首歌，你不觉得说哎年代久远，但实际上这首歌也是很多年以前的歌了。这首 New Soul 最起码会提醒我们，手机更新换代已经好多代了。 对，就那个时候手机， 它可能是 好像 某国手机的一个广告歌， 好像是。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连微信都没有呢？ 没有， 只是有那个某国手机而已。 只有手机，然后大家会很认真的用里面的软件去听音乐。 嗯，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很多意难平的角色呢，很多都是很久以前的角色。 嗯， 包括有人提到刘德华和那个吴倩莲演的《天若有情》。 啊、哦，当然那部剧好像还获得了金像奖的提名，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你每一次说到这种老电影的时候啊，就很久以前电影，然后觉得这个话题就是延伸下去了，就特别想再重温一下。 所以他们如果再有当代的一些合作，或者后续的一些合作，多少会有人去买单，愿意去看呀。 都是为了少年的情怀。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是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 偏执的少年。 这是光良和曹格合作的《少年》啊，是一首金曲。 嗯，偏执的少年们已经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集结了。我因为我看到了有人提到了一个角色，我一开始恍惚了一下，谁？程灵素。老白，你能想起来是哪部剧里的吗？ 程灵素。 对，程灵素。 就 是、能想起当时谁扮演他，那个样貌长什么样？ 程灵素肯定是金庸里面的一个角色。 哎， 但是是谁扮演的，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雪山飞狐》里面的角色。 哇，那这个太久远了。 我刚去查一下。龚慈恩，我觉得这个名字当时就属于那种一听就哎不太一样，比较不太容易被记住的，但是他那个样貌确实我觉得当年的我印象非常深刻。 可能咱们之间有次元壁，就是 你要打破这次元壁， 我都不记得了。 又开始在这儿跟我 我就记得雪山飞狐那个主题曲特别好听， 雪中情、 哎、果然有次元壁。好，我们今天因为马上要就是大家一起猜的这道题，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道记忆中的题。 嗯， 因为今天的藏宝图超简单、嗯，也和我们今天这个复古音乐播放的比较多有关系啊。就安又琪，说安又琪是吧？ 这一下要把记忆拉回到了十几年前了吧？ 超级女生时代啊，她今天翻了一首老歌了，叫《爱一个人好难》。 哎，算是一曲返场金曲。 嗯， 所以我觉得她选择翻唱这首老歌，肯定有她的一个不大引号的蹭热度的想法。就是毕竟这首歌一发表出来之后，大家都知道哦。当年谁唱过的，然后这歌大街小巷那么的受欢迎、嗯、并且现在在 KTV 的点唱热度也不减， 是1999年的金曲老歌了、嗯、但是他的演唱还是保留了原曲的一些意境。 嗯， 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啊，是不是个人就很偏向喜欢的一首歌呢？所以这首歌里的安又琪和当年出专辑的时候的印象不一样，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 阳光美少女啊， 有点傻有点天真的姑娘、哦、就是因为你会觉得那个 Hello Hello 你好 周杰伦、好没听见没听见、 好、哦、我故意留着这个梗的。 嗯嗯 好，那你来吧，你来说我们今天问的题是什么。 我们就问的这首歌、你好谁来着是吧。 好 含混不清的不是吗？ 好吧，就是你好某某某啊，但是这首歌呢刷遍大街小巷，觉得是不是他在蹭热度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可能想到安又琪还会想到这一首歌，或者说这一次的事件。我想对于他来说呢，我想事到如今啊，也是不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自己的方式能够去打破大家对他的一些印象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来复刻的《爱一个人好难》，同时刚才的问题已经抛出来了。 对对对对，请问的是当时唱的是你好谁谁谁。 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把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牵绊，不 们两个人听完之后关了话筒说了一句话，突然觉得说评价这首歌有一点难。 嗯， 因为你不光是点评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翻唱版本，其实我们两个现在觉得情感的天平是倾向了原唱，就是原本那首歌带给我们的一个情愫和情怀。 当然了， 对吧？ 否则他也不会翻这首歌。 对对对对， 多少因为这首歌感动过很多人嘛。 就大众市场还是很厚实的。 对。 但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安又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没唱进去，那个情感没有唱进去。 其实这个对他来说也好难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说哎，我的嗓音特质，人一唱就记得住，然后把一首这么经典的歌翻出自己的一个感受来。 嗯。 所以说，听完这首歌，你还会觉得说还能再想到什么？就还是会想到他那首《你好，周杰伦》。 好。 啊， 你已经公布答案了。 对啊，我们就 我不再自责了。 这不是现在也可以抛答案了，大家也都答得差不多了嘛。 嗯嗯。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我是觉得因为这首歌他那个也是走红，或者说哎大家都知道说哎有一个人唱了一首歌是叫你好周杰伦，甚至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 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学谁呢？我甚至觉得有一个歌手其实他可以去参考。 嗯， 就是李慧珍。 啊， 哎，李慧珍不是出过一首歌叫《寻找李慧珍》吗？ 寻找李慧珍， 我觉得安又琪应该找一点自己的，哎，感觉就是是不是，哎，将来可以出一首歌叫《你好，安又琪》，好好的认识一下自己。 那他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很好的主创团队来给他写一首根据他自己的个人特点来量身打造的歌？嗯、这个就不是说以他今时今日的这样的一种资源可以来调配的。 好吧，今天我们不聊音乐了，因为稍后还要留点时间，然后呢，跟大家聊聊大家印象当中意难平的影视角色。 对，嗯， 啊，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找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公众微信账号， 同时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发现啊，大家如果聊到一个角色，真的聊出了意难平的缘由的话，会有很多听友来跟你互动，和你对话的。 啊，我再说一个， 嗯。 你们不觉得《盗梦空间》里面最后那个结尾，就是小李子演那个角色，让人意难平吗？他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啊。 嗯嗯， 对， 没错。 包括他演的就是泰坦尼克号，就是小李子特别喜欢演这种，就是开放式结局，最后让你意难平的角色。 嗯， 而挑剧本挑得好。 对，所以刚刚也有听友说，有时候编剧和导演没有给出最后答案，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或许也有一些怀念和解不开的结，或许不想那个时刻立刻解开的结。这个跟生活有关，不单是因为收视率的缘故。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感兴趣的时候把那个故事去续写、去拓展、去填充。 对，所以我更喜欢那种就是让你微笑的角色啊。有的时候啊，意难平的角色让你想来想去，最后就是想不明白，你会辗转反侧。但是有的角色想到你不，就是你不会关心说，哎，这个角色的未来会怎么样？ 嗯， 你就想到他就会嘴角上扬，管他将来在哪儿，就觉得他无论在哪儿，这个角色最后会怎么样，就觉得他一定很开心。 这个符合《银河护卫队》这一位挺像的， 就是星爵，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了。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朋友，你也会快乐很多。 那你向我这儿看齐一下是吧？ 啊， 你不来我这儿找点欢乐？ 我看你和星爵哪能类比？你演个什么角色？树人？ 演他的收音机？ 哎，那个小浣熊，那个不错。

起，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锻炼的季节。 回到我们的娱乐总王牌，回到我们马上开始连线来答题时间之前呢，说下我们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的事儿啊。 刚刚不是说有抢红包吗？ 对，非常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很多的频道啊。那然后呢，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当然希望大家就选我们的娱乐总王牌来聊啊。 选我，选我，选我。 然后 同时开启了个性化推荐。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 嗯，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的入口，万元现金红包，还有千元的实物奖励等你来拿哦。 好，接下来我们的红包也准备好了。 嗯， 今天是谁连线呢？ 嗨，你好。 Hello. 来认识一下。 Hello, 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 我姓于。 小鱼是吧？ 对。 好嘞。 他的微信名字是小米子，我以为是个女孩。 听 说是我媳妇儿发的微信，然后留我电话。 明白了。 一般这都是组团参加我们节目。 对，有智囊团哈，答题这样能够更方便一点。 好了，那就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挑战，能不能赢走我们的红包好吗？ 对，刚才问了一道题，安又琪曾经出道专辑当中有一首叫你好什么谁谁的歌，叫什么名字呢？ 你好，周杰伦。 OK。 我们都公布了嘛，就是戴毅从出题的时候就公布了。来吧， 记仇能不能记到今天节目下节目为止 啊？看看今天的三道题怎么出啊？ 红包我来出行吗？ 好嘞， 好嘞，请听好，第一道题，你一举一动，我的什么被牵着走 ？A 心 ，B 人，我的心还是我的人？请选择。 选哪个？ 他问的选哪个？ 我都不知道你出的是什么题。 郭靖的知道。有一首歌叫郭靖的知道、你一举一动我的什么被牵着走，是我的心被牵着走的还是我的人被牵着走？ 我的人、 人。好，听一下是不是呢？ 你让我憔悴很多，你让我不知所措，你一举一动我的心被牵 着走。 对，他答错了， 答错了， 我的心被牵着走。 好，没事，还有两题，这两题都答错还有机会是吧？ 对，两题如果都答错也可以拿走我们的小红包。 好， 第二道题是这样，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什么 A 珍惜 B 珍贵，这是 Aline 的失恋无罪，请选择。 是什么呀？ 他还得再问别人一遍。 难道不什么 A 是珍惜还是 B 珍贵？ 珍贵， 珍贵。 不对，珍惜，珍惜。 珍惜。 他现在反应过来。用过去悲伤换来自 由，难道不珍贵？好，又答错了。 答错喽。好的，最后道题也要玩，往这个答错的方向走哈。 明显掌握了规则。 嗯哼哼。 那最后一题是什么样的呢？这一道题简单了。 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请问是提着还是背着？ 提着，是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还是背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我这提醒很到位了。 对了，已经提醒很到位了 啊！ 反正选 的是什么？ 是那个， 你要选 不是提着，不是提着，背着啊， 背着， 背着。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 他故意选错， 哎， 然后 所以他三道题都答错了，然后 就那我们就得恭喜你吧。那这种我们不赞赏啊，我们还是希望你每道题都答对。 对，但是没有办法 啊。 但其实这样反答题的话，挺锻炼他那个反应感觉的。对对对， OK， 接下来的这个祝福该送出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悬念。大概猜得到他要送给谁，只不过想知道他会怎么说。三首选哪一首？ 郭靖的《知道》， 阿令的《失恋无罪》和来自于周华健的《风雨无阻》，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吧？ 对啊，选 听第一个吧。 他选了郭靖的《知道》， 选《知道》，就是没有选周华健的歌，很出乎意料啊。然后你想说什么？ 我和我媳妇儿一辈子都快快乐乐的，然后呢在一起就好。 然后这件事情希望他知道是吧？ 对。 啊，对，他应该也知道了啊。 你是不是知道你媳妇儿可能并不是特别想要在下班路上听到周华健那首老歌？ 对。 哎呦，厉害了！哎，我就顺便问问你们，你们平时在下班路上听我们节目，应该听的比较多，对不对？ 对。 那你们平常是喜欢听一些旧的歌多一些，还是新歌多一些？ 不要说旧吧，中间层次的。 中间层次，那我们能理解成为两千年之后，然后2020年之间 熟悉的，但是不是特别老的歌，对吗？ 对对对对对。 这太考验我们了。 哎，就是免费的调查。 最直接的调查 没有， 好好， 我们还是要送红包给他，所以他问这个问题。谢谢你的参与咯。 好，谢谢小鼻子。 好， 好，拜拜。 两个人要一直幸福下去。拜 拜拜拜。听你说，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逗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 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双排，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好了，今天我们聊这个有关于意难平的角色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聊，一边提供一下你自己觉得好像一直放不下的角色啊。 嗯，刚有人提到了一个上山和也、嗯、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棒球的漫画看的不多，所以问了一下老白，他说对呀、啊、这也是我意难平之一啊。 是，就因为是一个有关于青春和梦想的故事。 嗯，他为什么意难平？ 就是这个角色也属于那种光主角光环嘛， 哦，英年早逝的类型，是不是？ 反正就是会让你觉得心里面有点就是放不下的一个角色、嗯、其实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同类的搜索啊，比如说灌篮高手啊，这么一部漫画啊、嗯、动漫，其实到现在还在影响很多人，其实你已经无关乎说区域或者说你是什么年龄什么时候看到的， 嗯， 就那个有些漫画呢是一直在更新的， 对， 比如说包括柯南更新是吧，包括后来我们说体育题材的足球小将更新，但是你知道灌篮高手就是 停更了， 停更 就到那儿了， 就在那个结局结束就没有了、uh-huh、后来最多是有一个番外，是黑板上很花了一个就是十日后全国大赛十日后那一版、嗯、然后有些番外篇的几部剧场版、 嗯、 就没有了， 所以 但是当井上雄彦就是宣布说哎这一部动漫啊就是将会以大电影的方式再一次呈现的时候，所有的动漫迷就是 沸腾了， 都沸腾了，就是 你就是沸腾之一。我记得那一次好像也是咱们俩上直播，就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我觉得整个老白的眼中没有其他的资讯了，就只有这一条， 没有 樱木花道的这个人物角色，然后插曲主题歌，当然那一期节目当中跟着你好像回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时代。 但是你知道就是樱木花道那个角色啊，或者说整个那部漫画，我觉得在动就是整个的电影的那版里面可能也不会有新的结局了， 嗯， 他应该也是说从前的一件事儿，因为作者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个结局，就我们看到的漫画里的结局，就是最后的结局， 敲死了，就不再有任何这个开口了， 就是、不会说哎，他有新的什么故事， 他叫别活过来就行什么之类的。 谁呀、啊？ 我说有些角色就本来这个人物都已经写，就是已经都结束了、哦，非要给他找一个结局，然后怎么着他重新复活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是最夸张的。 美剧或者好莱坞的模式来说，那是有可能的。 是的。 可能有一些青春的散场就这样，它散场就是散场，但是当它有一幕可以以记忆的方式重现的时候，会令很多的人意难平，并且为此走进电影院，甚至看电影是和你的兄弟一起去。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跟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 就是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你爱着你。哎，我就进入到一个循环啊，这个播放的 四循环阶段。其实复古的歌就是这样子，有些歌曲你看有年代感的一些歌，它当时采用一种就是慢慢收尾，然后这些年的一些新歌就会发现是那种戛然而止，或者说那种干脆利落的收尾，三分钟从来不拖泥带水的那种。 哎，是 啊，所以这种歌曲的时长也好，或者编曲也好，也体现了不同年代的一个风格。 哎，就是那个时候听歌得回味一下。 对，就你得慢慢的跟着一起摇摆起来，然后能唱在副歌的尾奏能唱一分多钟，就像刚才老白这样。 对，就现在的歌有时候编的就那种说就是晚安晚安啊，宝贝赶紧睡，我还有下一个约会。 这词儿你背得好顺呢。 没有，我就是在想，就是现在的音乐的编排的模式，其实也没有说好像天翻地覆的变化，无非就是说把旋律组合在一起，让你还爱听或者不爱听。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每天大家在做选择，对吧？就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写歌的人大概懂说，哎，我大概写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至少能让你先留住。 对，所以呢，可能大家会发现，五年十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又经过了一阵的迭代更新之后，有一些经典东西还是能够立得住的。 对，包括人的这种歌手的特质对于一首歌的把控，所以今天陈奕迅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好评度应该也是这周相对比较高的，大家基本上都给出了上传或者说测评的一个高的一个星级。让我想到之前有一首歌呢，它未必说是一个老牌歌手啊，或者说呢编曲的方式呢，其实也不是说整首歌走这个走心的路线，但大家也很喜欢。喜欢的点呢，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听着说就是容易记得住里面的一些旋律和段落， 一定是副歌那一句。你不是说了吗，白天喝什么晚上喝什么。 对，豆干 in the morning。 豆干儿， 哎，豆汁儿、Sorry、 豆汁儿和焦圈儿， 哎，然后二锅头 in the evening。 陈子彤， 哎，是我们之前测评大家喜欢的歌。 挡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像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就这样听着你，重复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baby, 记得那天天气很晴朗，阳光趁着笑意在你脸上，想去哪里逛逛，我心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抬头撞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 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懂。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有人提到了《三体》里面的易南平的角色啊，这应该是不是影视角色了吧？因为 看了书了吗？那是 对，嗯，人物的形象，就是也是，我觉得让人很难以放下的，因为那个故事实在是意味深长 啊。他说，因为什么低光速黑洞，云天明和程心。时间错过了1800多万年，哦，这是基本上浓缩成为一个情感故事了。 但是《三体》这部小说真的是太好了，嗯，很难一言以概之，嗯，很多层面。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才华的人啊，如果呢他能够被大家认同， 嗯， 他就会变得非常自信啊。 哎， 其实现在你看综艺节目，包括音乐的综艺节目里面，李荣浩的表现就是这样。 对，我刚刚关了话筒跟老白聊说，现在中国好声音的2021季的这一下哈，李荣浩像是承担了八位导师当中的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转过来转椅之后由他来问一些问题，走流程，安排每一个嘉宾安排每一位导师接下来该走哪个流程了。现在不可以拥抱，他还不是你的学员，然后需要比完赛 PK 完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到你的阵营，特别的有程序有秩序感。 要不然人想重来就当李白呢，他是有这样子的才情或者说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盼望的。 嗯， 我至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骄傲的人。这个骄傲是我是说内心的那种骄傲， 嗯， 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我可以成功，然后我可以音乐上面我是有东西可以被大家认可的。 对，他就这么说的。 所以说你说李荣浩这样子的人，他如果没有能够成功，我觉得他的走向可能不会是说啊我就表现出来这么自信， 嗯， 哎，他就可能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沉默的人。但是现在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的样子会让别人很赞叹， 很善谈， 厉害，嗯， 对，同时还会这个逗趣。 对，我觉得啊，这个男生嘛，一旦有了才华，你就忽略他眼睛大小了，是吧？即使我说他也有创造过一个意难平的角色，在韩寒导演的那个《乘风破浪》里面演的那个一句台词，足以让大家记住。 嗯，还是因为他的歌。 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开，李荣浩？我已经睁到最大了。好， 好，刚刚听完了李荣浩的李白，同时呢，继续回到18:36，娱乐最王牌在周二的直播当中，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我是老白。我们今天破次元的推荐啊，乘着音乐的小船，我们继续漂洋过海啊，算了，漂洋过海就不用了，我们就大好河山啊，我们兴奋的搓搓小手。 憋太久了，我知道你想出去旅游啊。 哎，就到底要听什么歌呢？ 哎，还是要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一指山河》。 哎，演唱人是国风音乐人思南。 嗯，我们本身这个破次元壁的环节里边就是带领大家多了解一些国风的音乐，同时有国风的音乐人，他们有很多好歌也是不断的在产生和创作的过程当中。 嗯，这首歌呢，嗯，说到的来头呢是一个817稻米节的活动。 今天不就8月17号吗？ 对啊， 哎， 这个稻米节啊，8月17号，说哎这是还有一个稻米节吗？ 对，我们一开始以为就是跟粮食有关 啊， 但实际上不是的， 就是它其实是有关于一个小说啊，就是南派三叔的那个盗墓笔记。 哎， 因为很多人是忠实粉丝嘛，所以说自称是稻米，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 节日， 一个节日， 没错，嗯，这个节日可能以前我们听过七夕、端午、光棍，所以稻米节这个日子就是因为很多喜欢这部小说的忠实粉丝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个节日只是放在了线上，他们把这个节日放到了线下了，延续成了线下，就是8月17号成为了书坊们约定俗成的一个稻米节， 嗯， 而且长白山景区还结合这一次的二次元的一个安排，推出了相关主题的文旅活动，所以从线上到了线下，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活动。 对，就因为这本书里面的那个吴邪和张起灵的10年之约 啊， 所以，好吧，不管这个音乐节能不能举行，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原因，可能改到线上。但是对于喜欢国风音乐的人来说，或者喜欢这部小说的人来说，这首歌可能都会是大家想要关注的一首歌。 所以来听听这首《一指山河》。 嗯，其实二次元和国风音乐的结合呢，也会有一些文旅产业助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推进的情况。 对， 也算是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样台吧。 所以我们期待明年的8月17号稻米节能够线下活动，风生水起来一场音乐会。 对，想看看当时到底是他们是怎么玩的。 雨熊熊，那是雪落在某句迎面四射，却偏要纵身，却还能用睁开海峡裂缝，会有人患难与共，整夜雨满中，经岁月如风，青少年滚烫的情中，可以迈步山河，不可以翻涌山岭，都经不着欣赏时 少的风，仿佛双脚悬空，大雪覆盖了对白，苍茫无声，只等到金辉播撒云中，真相地彻天崩，故事将被谁回赠，真心和门中，尽信念支撑，尽遗忘不见的重逢，那要插的装了，只有更心动，重山灵动，静沐这心上十年旧梦，烟火花灯转身便可与挚友相拥，这一生冥冥之中，山万重水万重，探寻过多少隐藏的险凶，都惊醒烙印心胸，听雨滴呜咽，两方世界有幸与天光之下并肩，一直内外走笔触点燃爱恨万千，若相见心照不宣，风无边雪无边，去尽我更加畅快的局限，再翻越一夜 好吧，思南的这一首《一指山河》，如果说本身也是《盗墓笔记》的拥趸啊，很喜欢这一类题材的小说也好，剧集也好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盗墓节》。明年的话，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风清水秀的地方去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大家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也去破破次元壁，是吧？感受一下国风音乐的线下的时候怎么演出，怎么来邀请一些音乐人，是吧？ 你就先想好自己扮相吧，就是你会，就是这个扮相，二姐你会怎么去装扮自己？ 我 啊，以这个造型出现的时候会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很好奇是演的女侠还是演的 女侠女侠 行走江湖 黄月英之类的，什么、 这个、仗义的那种、 黄月英吧，就是 黄月英啊，好好 有点技能的那种哈，反正就是行踪不定哈，这个得 在 斗笠遮面的、 就是、你说的行踪不定对你来说就是忘了去哪儿、要去哪里 又把记性不好这件事情提上来了哈、 然后我们今天在一直聊的这个角色、其实大家能通过大家的留言看到说你们喜欢的类型啊，不管是影视还是文学，人提到过把瘾啊，里面这个方言和杜梅的爱情，这也是被足够有谈资的一段这个 CP 啊， 这算不算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有年代感的一部剧？ 你想王志文年轻的那个样子突然就出现了 别说那会儿的造型和服装，放到现在你会觉得复古的刚刚好，那大垫肩西服是吧， 就是 阔腿喇叭裤 啊，然后再配上当时那种特定年代的流行音乐，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然后就突然感觉那个一块二和一块六的低，就是出租车又出现在街头的状态， 而且还得是黄的那个面包车，是 黄面包，那就更早啊。反正这个啊、说这个角色意难平，还有人提到的是奋斗，其实我觉得这跟过把瘾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像，都是讲北京的这个故事。奋斗这个戏里面那个角色米莱， 哦， 王珞丹演的， 哎。 也让人印象深刻， 对，也是让很多人非常喜欢。他说但是呢就是Stream 说我一个女生都喜欢的不行，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角色呢？他那么就是那么轴， 飒爽啊， 就特别执着，而且家境优越，然后就觉得 追求爱情 挺真的一个人， 对，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了瓦坎达意难平的角色，可能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黑豹里面那个角色，既本身跟那个人物的角色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又加上这样的一个就是漫威题材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可能从真实到角色人物就合二为一了，让我觉得有点意难平。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塑造一个角色，一个影视剧塑造一个角色不光是编剧的事儿了，导演团队啊也会对他进行创作，所以一般在拍戏之前呢都会有这种人物的角色的那个小传，就是他如果为了说这一部剧啊或者这部电影能够塑造更丰富的人物形象，会把整个这一个人，你看可能剧里面就那么几分钟， 对， 但是人物小传得写出来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得把这个背景叫

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到娱乐装盘，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下班真的快乐，下班在路上堵着不快乐，但是下班如果能够赶紧到家，或者赶紧吃了一顿美滋滋的晚餐，我会开心。 哎，你刚刚你说不聊吃的？ 哎，不聊。我最近特别克制，我最近这个饮食呢，就是考虑到自己真正健康，都很清淡的。 周一到周五健康，然后六日开始挥霍，是吧？ 也不会，就是我会很注意的，很刻意的，就是少吃一点肉啊什么的，主食什么的。 哦， 对。 那有什么接下来要？ 火锅我都涮菜吃。 火锅涮菜吃， 对， 那请问肉都由谁来吃呢？ 我呀， 这 我都攒着， 没明白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注意一些吧，因为昨天你看，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你看昨天我就是晚餐以后呢，我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吃清淡一点，然后晚上出去跑步啊？就是我走出家门的时候，突然看见天空电闪雷鸣，就八九点钟啊，九点钟那会儿啊。 明白了，就是本来是有一个想积极锻炼身体的想法，但是老天爷留了一下你，是吧？ 但我象征性的在雨中还是走了几步，就是提醒各位啊，夏季啊，这个临近结束的时候，最近呢，其实还是多雷阵雨，包括明后两天是阴雨天啊，早做准备啊。 是，也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不要贸然的经过涉水的区域。 哎呀。说到这个角色，意难平的角色呢，大家其实有人提到了钢铁侠， 对，复仇五当中钢铁侠 那个结尾也是让人挺难受的。 那不也是因为知道了，就是小罗伯唐尼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出演，或者要给他一个这个角色一个 happy ending 吗？不是 happy ending，就是给他一个结束吧。 对，或者说一个角色他的悲剧的一个特质和性格也会让人久久难忘。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我就记得。就是你当时对于许文强那个角色的那个喜爱，不单单是觉得说啊，周润发演的好，演的酷，那个时候你对角色是没有分析能力的，现在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核，悲剧的内核，然后最后的结尾，就那种你会作为一个男生会带入那种情景， 是， 哇，这么一个在你心里了不起的人，最后就这样结束了。你会觉得心有不甘，于是他就变成了你心里的那个意难平。 没错，所以你谈到港剧的时候，我想到了《我本善良》里面的戴安娜，大家有没有记得戴安娜？好美。但戴安娜就是也是一个悲剧内核，就是在很早在这部剧就下线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哈、她爱人爱到最后非常的纠结，一个是她的前任，一个是她觉得对不起的男人，所以在两者之间无法选择的时候选择放弃自己。 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岁月太 像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暖。 我觉得这首《花火》是难得普通话的版本和广东话的版本的词都特别好的，就是它的意义也差不多的， 曲调也很好听啊。虽然它不是来自于他跟刘德华《烈火战车》里面的歌，但是好像一下子听到梁咏琪唱歌，就会想到他演的一些影视剧里，很多时候那个爱情剧里都是一个比较悲惨的角色， 而是想突破自己的自身，在音乐里塑造那个形象，甜甜那个形象嘛。 嗯， 好，今天的这个我们聊这个意难平的角色呢，我们这个聊到这儿啊，时间也不多了， 聊不完，根本都 可不是嘛，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这些意难平其实就是大家心心念念惦记的一个缘故，就是包括这个剧完结之后，其实 happy ending 不一定能够让大家特别的津津乐道，往往是那些不能够在一起的，不管是恋情也好，人物角色也好，反而会让大家惦记很久。 对，所谓的意难平其实就是放不下，往往是可能是对于一种离别的离愁别绪的情绪，最能够诠释意难平角色的人啊，我觉得至少现在能想到一部电影里面，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苏七， 是 那结尾的那个画面， 就是也是知道因为保罗沃克已经离开了嘛，所以要在苏七的结尾的时候给他一个分道扬镳，就是给他一个背影， 对， 就让他从这个角色里面离开，让大家不会那么的难过和伤心。 对，就那个镜头然后车向这两个方向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微笑，然后整个影院里面那个抽泣的声音，于是 see you again， 就这个角色就变成了意难平的角色了。 是，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太敢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就觉得得哭一笔才对得起保罗沃克。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at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 谢谢这个某凤梨哈，他说十年稻米超级激动，希望下次这个稻米节哈，他能够有机会走到线下去。 角色啊，包括影视或者文学形象对一个人的影响啊。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拜了。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大型店私情狂欢季来了，浪漫七夕为爱放假，77.7元秒变777元，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居然之家大型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居然之家大型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8128-106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